间十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 98.2，年轻人，欢迎归队。 大家好，我是申国贝，今年18岁。喝完酒之后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在发生在上个寒假，就是过年的时候。喝完酒之后就抱着手机就各种刷，就想找人聊天，然后就翻到了一个学姐，然后就一不小心就跟那学姐表白了，然后他也挺开心的，也就能那什么，然后就是就跟我说了好多，然后就觉得我变得懂事了，就跟我聊了好多比较有哲理的那些东西，然后聊着聊着就特别开心的结束了。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哎，风里雨里节日里，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你。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每天下午18点整给您带来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杨帅。 各位好，我是静瑜。刚刚这个开场哈，有点觉得天桥卖艺的感觉。 大家快来啊，快来听， 是 快来看啊！ 风里雨里，不管今天的天气有多么的恶劣，但是我们准时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守候着你。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光临， 欢迎各位。 是我们挑战新歌声哈，不仅是一档可以听的广播，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我们唱吧的专属直播平台火星直播上搜索活力98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了。 是的，在这儿呢要预告一下，我们在下周一要搞事情了。 是的，下周一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造起来。 是的，在6月26号我们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在北京青年广播6月26号的开播日当天会有17小时的大型特别直播节目，叫做生如夏花。 是的，而且那一天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会举行随手拍982赢限量版明星 T 恤的活动，所以只要您拍一下自己正在收听 FM 982的照片，发送微博并 at 活力982，并有机会得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限量版的 T 恤，要告诉大家是先到先得的，抓紧时间。 哇哦哇哦，赶紧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是，下周一还有更多的精彩 展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九八二魔力工厂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嗯， 哎呀，把我们下周一的这个重大的事件宣告完毕了之后，有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在问了，说刚刚页面上的那位看着很帅气， 哦， 这是在演谁？来，请我们 的 嘉宾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欢迎我们的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狗安乐。 啊，对，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为什么？ 因为上周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爱唱歌的小胖子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嗯，有一位正在跟我们互动的朋友， 啊， 然后我念错了他的名字，念成了狗了，对不起，离得很远，离得很远。 啊，就是狗和寻字就差了一横， 是， 所以有点看错了。 是我看成了寻安乐，啊，但其实，所以你们两个是认识对不对？你和那个可爱的会唱歌的小胖子， 你和沙吉利认识吗？ 我们是一个班的。 哦， 也是 同班同学，那也就是学歌剧的。 那今天是那个狗安乐来到我们的节目，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呢？ 有，今天带来了三首歌。 三首歌是不是都是不同风格的？ 对。 会不会有一首是歌剧？ 那倒没有， 因为那天的时候一来，然后沙吉利是先唱了一小段歌剧，确实展示了一下实力。嗯，但是你们俩是一个班的嘛， 这个意思是， 同样的我们说，要不要比拼一下？ 啊，那你 有准备吗？ 现在让你来唱一段歌剧的话，你会选什么？还是会选我的太阳吗？ 换一首吧。 哎，对，换一首比较有新意啊。 换一首吧，这个沙的有点措手不及，要先想想嘛，先酝酿一下。 还是直接来就可以， 直接来吧。 好， 我，直接来。嗯，先唱吧，看看我们有没有听过，虽然歌剧听的还蛮少的。直接可以开始。 Una aura amorosa del nostro tesoro un dolce ristoro al cuore porgerà。 哦，谢谢狗完了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但是确实是没有听过。 要不要介绍一下？ 我们叫什么名字吗？ 这是一个莫扎特的歌剧，叫做《女人心》。 女人心，哎， 莫扎特 是都是这么高级的。但是刚刚因为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哈，我没有把这个照片，也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的照片打出来给大家看。这看起来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蛮有学问的先生，所以这是你们在演舞台剧的时候的， 是汇报演出的时候吗？ 对，刚演的一个歌剧片段。 嗯，那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那个歌剧叫《伤逝》，然后里面的一个人物叫捐生，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一个人物。 哦，这真的就是歌剧当中的片段，就是你们正常在上课的时候演的， 就是表演汇报。 哦，那看起来平常的这个工作还有自己的学习生活还是蛮充实的，让我。 对，那你就是经常表演也是演这些歌剧嘛？平常生活中听流行歌听得多吗？ 嗯，以前听的挺多的，现在 就开始改变风格了，是吗？ 现在也听，可能听的少一些吧， 就还是会听跟专业多一点的。 对， 那 但是今天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准备的也都是一些流行歌曲， 所以都是以前爱听的歌曲， 还是进入先声夺人吧。我们来听狗安乐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是什么歌呢？ 是真的爱你， 真的爱你， 来自 Beyond 的。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再次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狗安乐，他是一个歌剧系的才子。但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 第一对手带出温暖，永永在背后，从此啰嗦之中关注，不等总是太内疚。沉醉与因加他不赞赏，无春灯下佢永未退让。 哎，为什么突然停了？是耳机出了一点问题吗？ 对，耳机里面没有伴奏。 好的，我们稍等一下啊。 好的。 那这首《真的爱你》为什么今天要选择第一首就来唱这个歌曲呢？ 啊，因为这首歌是我小学的时候第一次登台就是唱的歌。 小学第一次登台就唱这么成熟的流行歌曲， 确定当时是小学吗？ 记错了吧？小学四年级就唱《真的爱你》啊，而且还是粤语。哎，你是广东人吗？ 小时候在广东长大， 所以会有这样的语言环境。我可能是不是想，广东的小学生从小就听这种粤语的歌曲， 而且他们学习粤语还没有压力。现在可以听得到伴奏吗？ 现在。 行，那我们稍稍等一会儿，第一首《真的爱你》，我们请玄乐再次重新帮我们演绎一下。 好的。 是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从此啰嗦之中关注，不等生死太内疚，沉醉与因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其心冲开种种挣扎，曾因总可报答，春风化雨碾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情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与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永在背后，纵使啰嗦之中关注，不等生死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靠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奋斗，分享光辉盼作到，春风化雨凝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当我惊讶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与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当我惊讶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与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真是先声夺人啊，一开嗓就让我们震惊到了，这个来自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的苟安乐啊。 是的，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送来了小礼物，而且在我们酒吧魔力工厂上，哇，应该是有很多苟安乐的自带的流量已经来了， 很多粉丝儿。 是双击评论666说，哎，唱得真好，而且刚刚一开始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上稍稍有点卡，不过后面正好赶上 唱高潮的时候， 对， 而且确实是从广东， 对对对， 就从南方来的时候，他们在说这样广东话的时候毫无压力， 这是怎么可以说的这么溜啊， 感觉在唱的过程中就跟放原曲 CD 一样 而且我觉得刚刚他在唱的时候那些尾音的部分啊，还是可以听出这个专业的功底在的， 对，就是我们平常就自己在 KTV 里面就会想找这样的，对，找这样的歌然后来自己嗨一下唱一下，图一个气氛，可是这样真的是在欣赏， 对啊，真的特别 非常感谢黑钻 Sky 分享了我们这次直播，还有巴蜀亚的艺术学校送给了我们一个热门糖果，大家都是对于狗玩乐的这个演唱表示哎非常的棒，给你多少个赞呢， 给你100个赞 谢谢 狗玩乐来到我们的节目，让我看到了原来我们的火星平台还有这么多其他的礼物 是因为平常我们都收一些什么小火星啊、什么， 今天有什么棉花糖啊小，然后刚刚还有那个非常多热门糖果， 就包括爱你啊什么之类的，这只是一首歌曲，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节目，如果您正在北京地区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您可以到视频直播平台上去看一看今天这个唱歌超棒的小帅哥，来自歌剧系的飙高音王子， 是的，一首歌之后呢我们还是要来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我们的今天的嘉宾狗安乐，刚刚说了在小学四年级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就唱了这个 Beyond 的真的爱你啊， 对， 那第一次才四年级然后登台唱这种流行歌曲是什么体验，因为我觉得在我小学的时候登台应该都是唱那种让我们荡起双桨， 对，我们俩是一个童年 对对对 你们那边就已经开始唱这种歌了吗 啊、因为当时就是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校里有一个巡演团，然后那个吉他老师然后挺喜欢我的、然后所以然后我就跟他学吉他，然后 小学就开始学吉他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在广东有一个点歌台，每天就放这首歌， 然后真的爱你， 对，我每天就等到那个固定的时间段 就知道一定会听到这首歌， 对，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的呢， 三年级，对，那个时候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怎么感觉人家的童年结束得比我们早很多我感觉我都十几岁了还在玩橡皮泥啊什么之类的，就小女孩会玩芭比娃娃之类的， 有那种同龄人少有的那种沉着， 哎，对，就只能说音乐启蒙比较早吧 对对对对对，那是怎么接触到流行音乐的呢， 那个时候三年级我妈妈就是突然给我买了一张专辑，那个时候我过生日那天， 你的生日礼物是一张专辑， 对，一张500的专辑， 哎，庆宇你三年级的礼物是什么， 应该就是芭比娃娃或者糖果之类的吧我记得我的女就是礼物生日礼物还都蛮小女生的、就不会有这种什么带有未来启迪性的啊，什么一本名著啊或者一张专辑啊 就还是你妈妈在你小学的时候就看出了你有这一方面的天赋吗， 小时候就是一直很喜欢唱歌， 那那张专辑是谁的， 500的， 对，你还记得是里面有什么歌吗， 有什么突然的自我， 挪威的森林， 泪桥，对，就是那些，对， 突然的自我， 挺经典的那些歌 看你们俩聊得这么嗨哈，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后台上有很多 完了好棒好棒 自带的粉丝，是邵颖春还有包括乔婷送了3枝玫瑰花，还有三毛说原来我们发弹幕主播是看得到的，主播当然看得到， 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平台里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有福利给大家送出的，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积极的跟我们互动、除了收听和收看狗安乐精彩的表演呢，今天和我们互动或者说刷礼物比较多的粉丝哈，将有机会获得，哎，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有 打卡 活动哦， 自己出来说话吧， 来听一听，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想了解更多我18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新动态，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哎，一场期待已久的7年重逢，我们的国际天后 Coco 18巡演塞菲尔之夜就即将在我们的帝都霸气开唱啦！ 而且是特别邀请了圈中好友林俊杰来强势助阵，7月8号邀你一起在北京参加这一场万人狂欢派对，共同见证这一场酷炫的视听盛宴是如何燃爆帝都的。今天 来到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利，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火星搜索活力982和我们互动，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在下方跟我们留言。今天呢可以把这个特权交给我们的嘉宾，让嘉宾选择一位幸运的听友，就有机会获得2张 COCO 演唱会的门票。 是吗？是吗？ 但是要给嘉宾出难题，没有这么容易，对不对？因为刚刚有说比较喜欢，从小就喜欢音乐，启蒙又比较早， 然后刚刚 而且妈妈给送过 CD。 对，然后这个来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我觉得好高啊！ 但还能不能更高？ 你是不是主攻的就是这个飙高音、啊？ 飙高音， 对，我的声部就是男高音。 男高音、哎，平常你们是怎么练的？比如说，在就是有没有什么练嗓的时候？ 有，我们每天都会开声，就是上声乐课之前、唱歌之前都会开声。 可以给我们稍稍示范一下。 吃辣椒吗？ 不吃辣椒， 不吃辣椒， 不吃辣椒， 不吃辣椒，不吸烟，不喝酒，保护嗓子。 对，这些都没有。 对。 那要不要直接来飙飙高音？ 试试。要不要你先跟杨帅试一下？就因为他，你知道我们学播音系的也是要求不吃辣椒、不喝酒、不抽烟、保护嗓子的。 那你指定一首歌。 我们也练声的。我要指定一首吗？ 然后我们俩可以试一试。 那就刚刚那首《真的爱你》当中，你觉得最高的一句，你先给他起个中调，你看看杨帅能不能调更高。 好，先起一个中间的啊。 好，别考验我了啊。 无法解释怎可保证怎样。 啊，我觉得这个好难，因为我觉得你。 无法解释的怎可保证样。 哎，还可以啊。 但是五官都已经纠结到了一起。 对对对，每次唱歌都会这样。 是，还可以再高一点吗？ 再高一点啊。 无法解释怎可保证怎样。妈妈该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待会儿变车祸现场了。 哎，但是不是女生的声部本来就比男生要高一些，所以这个我唱起来应该是没 问题的。哎，有人要自告奋勇喽。 但是我不会广东话呀。 来一首中文国，就华语歌曲， 普通 话的， 好，来一首普通话的，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好，可以， 哎，好， 可以， 来， 张韶涵的《最美的太阳》也很高，你都挑这种歌，来一句。 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 给我翅膀， 感觉不是一个调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调，因为女孩， 因为 就 是女生她比男生高一个生理八度， 是 吗？ 对，所以我就天然占优势。 好棒棒的。 但我觉得你唱你的最高，我看我能不能唱。就如果你的最高已经突破了我的极限，那说明你已经比女生大过了一个八度，真的很厉害了。 来你的最高。 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 我不行， 我也觉得你不行。毕竟专业的这个唱功不是盖的。 有巴蜀亚的艺术学校说来一个嗨艺，嗨艺是 嗨艺是什么？ 专业术语是吗？就是 嗨艺就是钢琴上的就是 E调的最高的那个 小字三组的E。 那你刚刚 是很高的一个 调，你刚刚的最高是不是还没有到嗨艺？ 还没有，还没有。 我想听一听。 留着留着，别，我话筒要爆了。哎， 我怕这个麦待会儿爆了。 哎，对对对，咱保留一下悬念啊。哎，刚刚讲到张杰，是一直都很喜欢张杰吗？ 就是从他参加快乐男声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接触到张杰，然后 有十年了，应该没有十年，有七八年了， 差不多 得有了，差不多从他唱快男的那个时候。 那为什么会喜欢张杰呢？ 因为张杰下腰特别快。 张杰腰，来一个 张杰腰。不只是喜欢他的歌声吧，然后他的那种精神，他一直都非常努力。 哎，是， 而且一直都在不停的学习。 怎么办？我要夸人了，真的，我认识的苟安乐也是和他刚刚说的张杰一样，非常的努力。 哦，就是什么样的粉丝喜欢什么样的偶像。 对啊， 所以现在正在我们的平台上给苟安乐刷玫瑰花的这些，应该都是特别认真的宝宝们。 我想问一个问题，乔婷是谁？ 是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是女朋友吗？ 我们节目不八卦，我们节目只听歌。那既然问到这里，要不要给接下来的这位朋友送一首歌呢？ 要不要来带来你今天的第二首歌？要不要送给这位给你只送玫瑰花的朋友？ 带来一首张杰的《勿忘心安》。 勿忘心安，来自苟安乐。 不要再逗留，人心太拥挤，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我自己问自己，完成到这里， 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邪却沦为成烂醉，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玩笑已过半不由不改，路还有汗流，梦还没腐朽，命运到最后无望心安，不要再逗留，人心太闪躲，被混乱的双眼或是听着卑微不前，自己问自己退路已在原地，不可能撑不下去，沦落逃避的宣判，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邪却沦为成烂醉，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玩笑已过半不能不由不改，腐朽，命运到最后记得无望心安，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玩笑已过半不由不改，一路还有汗流，梦还没有腐朽， 只能把嘴巴张大，否则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惊讶之情。因为刚刚在狗玩乐演唱的时候呢，我们帮大家切了一个玫瑰刷屏，非常感谢我们的导播老师。 刷屏还没停哦。 对，刷屏完全没有停，现在大家开始逗完玫瑰花之后开始逗小熊了。 我做节目这么久第一次看到如此盛况啊。 是，而且你知道就是小熊其实要比玫瑰花的定价要贵一些的。 所以他们就发现了嘛，现在就开始送小熊了。 对，大家就真的已经逗起来了，但是也说明狗玩乐确实唱得非常的棒。 对啊， 就我怎么讲，我可能说一句星星们不太喜欢听的话，就之前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觉得这首歌有这么好听，但是因为狗玩乐唱完了，我决定今天要回去把这首歌就存到我的播放列表里面再听一听。 对，我们节目叫电台 KTV， 然后我今天坐在狗玩乐的旁边真正的 感受到了有 KTV。 对啊， 就第一次自己感觉以前在 KTV 还蛮能嗨的，这次真的变成了电台 KTV 的吃瓜群众。 以前来的都是比较偏文艺一点弹唱啊的一些嘉宾，今天的狗玩乐完全就是非常的做自己啊，然后 觉得下次如果再请安乐来做节目的话，我们两个就每人抱半个瓜，真的变 吃瓜 群 众。唱得太好了。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8，今天狗安乐也是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来自自己的偶像张杰的一支 MV， 推荐一下吧。 这首歌是那个一部电影的全球推广曲，叫做《间谍同盟》，是派拉蒙那个影片公司的，就是这部电影讲的是一部谍战片，然后这首 Give You All My World，然后就是张杰唱的， 然后 所以讲了这么多，其实因为是张杰 唱的，就是还是要推广自己的偶像。 对对对， 因为张杰这两年的成绩确实还蛮不错，帮一些国际的大片都演唱了主题曲， 是的， 而且因为他的曲风特别的，就是很有力量，就像刚刚狗玩乐演绎的那个样子。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一首 Give You My Word 送给大家，一小段的时间，狗玩乐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精彩的音乐。 是的，好同学狗安乐给大家 再次欢迎我们的嘉宾狗安乐。哎，真的是一个话很少但是飙高音起来一点都不含 糊，一唱起来对就不含蓄了。但是 是在我们刚刚哈给大家推荐这张杰 MV 的同时呢，在我们酒吧魔力工厂的平台上，也说很多朋友又刷来了玫瑰花，而且还有很多你的师弟对不对都跳进来说大师哥棒棒的，唱的没有毛病， 是个没毛病。 还有人问说唱的好像张杰呀，听到自这样的评价就说你很像自己的偶像，你会开心吗？ 开心啊。 嗯，觉得也是向偶像致敬的一个方法，对吗？ 对， 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就是很开心啊。刚刚也讲了，狗安乐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接触了流行音乐，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学念的反而却是歌剧呢？因为是古典音乐嘛。为什么从流行音乐转变到了古典音乐？ 因为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了。 哎，是谁呢？ 就是我的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 启蒙老师，叫做廖松林，对，一个老师，他是我的声乐老师，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然后我突然一次听到了他的音乐会。 是歌剧的吗？ 对，就是全是唱美声的一次音乐会，在我们那个高中的学校，那个时候他刚来我们学校， 哎， 然后我去听了他的音乐会，然后听了之后呢，我觉得这种唱法感觉好好听啊， 好厉害啊！ 在那一直之前，你都觉得自己想要学流行唱法， 对 是吧？ 对对对，之前没有接触，然后后来就找到了这个老师，找到这个老师之后，那个老师说啊，那你学流行。那些好的学校都是没有流行专业的，你像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就是这种音乐院校，像我们学校中央戏剧学院，它都是没有流行专业，就叫声乐歌剧系，我们学校叫歌剧表演系，就是都是唱美声或者民族的这种就是传统的唱法， 所以就 改了， 学了这个， 所以学了美声，然后这个老师，然后学了之后把我带到北京来。带到北京来之后，然后就 那这真的算是恩师。 哎，那刚刚讲了，就是在你的人生的前18年吧，大概都是接触的流行音乐。 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几年，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开始唱的是这个古典的。哎，那今天我觉得要不要来一个混搭？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 真的可以、啊、 说来就来， 没问题。 那今天的第三首歌要不要就以这种方式来演绎呢？ 就带来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吧，You Raise Me Up。 好，那好，就把 带来一首美通结合的版本。 美通结合厉害了， 高大上的名字。 重新放。 好，我们再来一遍 You Raise Me Up， 原唱是 Westlife。 My soul's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in my heart's burdened be. There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the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Can be.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好，谢谢狗安乐给我们带来这首 You raise me up。 真的，什么叫做美通结合，真的感受到了的高音的部分， 第一次见识 到了那个美声。说一个小细节吧，就是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来自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刚刚 这个转的好生硬。 刚刚今晚有戏的女主持人她在低头玩手机，可是狗安乐一开始唱的时候，整个人手机丢掉，完全在直播间里是谁谁唱的这么好， 非常 的感谢狗安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但是时间原因， 谢谢 分享音乐就只能到这里了。接下来还是欢迎你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继续来我们挑战新歌声做客。 好的，谢谢大家。 嗯，也感谢朋友们还有同学们今天的支持哈。如果你喜欢， 谢谢大家刷屏，不要停。 哎呀，如果喜欢你的话，可以上你的微博找你吗？ 可以啊， 可以跟大家公布一下吗？ 你的微博， 我的微博名字叫 Tanner 安乐。 嗯，好的，就可以了解到这一个唱英文歌超级好听，然后唱张杰的歌曲也超级好听的狗安乐同学。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FM 九八二的挑战新歌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 拜， 拜 拜， 拜拜。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